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啊。一首你说别再笑了，说唱和喊麦的结合版送给大家啊。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啊，你们这个药材他不只是会喊麦啊，还会说唱。你说别再笑了，眼泪都快掉了，余生请你多指教了，以后别再傲了。你说心里疼了，忘记那段情了，从此以后孤零零了，不再向南行了。你说情快断了，我们各自散了，开始以为是我变了，还是你不见了。你说路太长了，我们太迷茫了，眼泪落下快两行了，谁又在身旁了。你说不再干了，心也距离远了，好久没有看你笑脸，又是十二点了。你说急过掌了，又是梦一场了，心儿已经被你阻挡，不会再向往了。你说心已累了，爱得快崩溃了，爱上你是我不对了，又让我喝醉了。你说我不如了，你学会孤独了，只要能让你幸福了，那我就满足了。你说不再求了，忘记那温柔了，从此的你不回头了，泪也不会流了。你说不再爱了，时间也太快了，这份感情是你败了，不想被伤害了。你说真要走了，别再牵我手了，怨天太长地太久了，看你说出口了。你说不再见了，回首情也淡了，往事与你不再看了，是我心太善了。你说又一人了，不再是女神了，从此以后断了红尘，再也不听闻了。你说要离去了，不会再延续了，倾听我声与旋律了，最后这一句了。